我曾许愿再遇见这时间这地点，只为体验再遇见，看一眼你的脸。筛选缘分随即被修剪，几乎忘了地球是椭圆，背对着背走远，其实每一步都在往前，走向某天收敛，那是我奔向你的语言。